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五篇，箱子，第十二集。 你不觉得奇怪吗？这些地方有很多诡异的事儿啊，全是在这个范围内，全在啊。 他伸出手指，用力点向纸上标出的那些区域，把薄脆的纸张点得哗啦作响。江恋周身泛起一股奇异的感觉来。 你接着说。 跟着蚩尤进退的那些地方，主要都是九黎啊、三苗啊，总之是很多少数民族，现在有些苗区还奉蚩尤为始祖呢。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代代口耳相传。我再问你，传说中文字是谁造的？ 仓颉。 没错，仓颉造字，但仓颉是皇帝的史官。你说有没有可能因为蚩尤和皇帝是对头，所以战败之后呢，他的部落拒绝皇帝那头传过来的一切，包括文字。 就事论事的话，有这可能。 他们不用文字，习惯了口耳相传，但同时也会沿用另一项祭祀的技法，结绳祭祀。江恋呀。 那张纸从神棍的指尖飘落，他没去管了，只是愣愣地看着江恋，还叫他，他不叫他小恋恋了。神棍素来如此，非常郑重其事的时刻，他就会这么连名带姓地称呼人。 还记得今天沈邦说过，很多少数民族都爱绣花吗？我们是不是太思维定式了？啊，一说到结绳记事就想起拇指粗的绳子，但如果那绳其实是线呢？那么你结线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呢？ 江恋没有回答，但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说， 是图样，是不管看得懂还是看不懂的绣花绣出来的图样。 夜风徐徐，万籁俱寂，两人却都没什么睡意。江恋倚墙而靠，看着坐在床上脚下满是纸团纸张的神棍，试着从他刚刚那些语无伦次的言辞中抽出最重要的几根线头。 所以你是认为湘西乃至滇黔桂这些地方所有流传的那些神乎其神的东西都是跟蚩尤有关系的？ 蚩尤部落独特的文化和传承，随着部落中人的败退迁移，在上千年间也跟着迁移扩散开来。当然了，现在都是一家人大统一很久了嘛。但是你回看过去，不觉得炎黄跟蚩尤的文化体系是很不同的吗？最典型的就是啊，咱们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他们是巫傩之说，万物有灵，动有动神，山有山神，连树都有树神。很长一段时间，中原文明看蛮夷文明都带着偏见，也有点妖魔化。赶尸也好，这蛊毒也罢，符咒也好，是谈之色变。但如果这就是人家独特的文化传承呢？比如说赶尸和蛊毒，最早是被归入祝由科的，祝由科又叫天医啊，上古时代治病的行当啊。赶尸那说不定是人家对人体的研究， 研究的是死后一段时间内的尸体保存和活动，而蛊毒就是医药。 神棍有点激动，目光转向窗外，远处是高低不平的冲冲山影。 你看看这山，山上除了形形色色的植物草药之外，是不是也有林林总总的爬虫昆虫？我们是神农尝百草，走的是草药体系，也许他们走的就是虫药体系呢。一张中药方子，比如茯苓二钱、白术二钱、炙夫子一钱，研末放在药罐子里煎汤，其本质跟蜈蚣一只、蝎子一只、毒蜂一只放在坛子里埋入地下，任他们自相吞食残杀，利用地气和时间来熬煮，最后得出成品。你说这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呀，我们出来的药是死的，他们的药是一只蛊虫，活的。我们的药是一次性的，他们的能反复使用。你觉得那些虫子太恶心有毒，那只是既有的约定俗成的审美影响，更何况很多草药也有毒啊。那老话还说是药三分毒呢。 江炼差不多被他说服了，听着听着他也觉得那些所谓的边民妖鬼异术也许真的只是源于炎黄和蚩尤之间的文化差异。说到底，蛊毒和祖牌一样，都只是一种工具罢了。遗憾的是，用它来行不端之事的人太多了，久而久之就会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印象。其实现在的很多药剂到了犯罪分子手里也是杀人利器。看来整件事里蚩尤是个绕不开的人物了。然而中国的朝代歌是从夏商与西周开始的，连夏朝都被某些史学家认为是臆想出来的并不存在的神话朝代，皇帝和蚩尤之争远在夏朝之前，没有任何史料可以借鉴，只能从零落的上古神话里去窥之一二了。但神话这种东西千百年来经后人不断修改添删，早已面目全非了。 神棍还真是一头扎进了古往今来最棘手的一个大谜题。 蚩尤，我去过娄底，传说那是蚩尤的故乡，很多地方都有蚩尤塑像，头上还长了两个牛角呢，威风凛凛的。那个结绳记事，你是准备从少数民族的绣花入手？ 不是少数民族，就是那个寨子花窑。沈万古的老婆是姚家人，而因为花窑跟姚家其他各支都不同，他老婆经常提起，他听了不少，算半个专家了。我前头拉着他问了很多，我觉得就是那个寨子，不全是直觉，有理由的。三个理由。首先就是花窑在湘西人里是很少的，基本都分布在雪峰山那一带，唯有那个寨子是在大武陵区，而且距离玄丹峰林最近。前头不也说了吗，那儿地理环境并不是很好，出来进去很不方便，深山又多野兽，干嘛要选在那儿定居呢？ 有没有可能当年的花窑就是蚩尤这头负责祭祀的，是文化人？ 你要知道啊，古代文化人不多的，上古时代那就更少了。结绳记事在那个时期那可是门高技术活啊。悬置山胆的时候，那只花窑被调过去记录了整件事情的经过，然后他们就近安家落户了。这第二是啊，花窑拜古树也拜山石，就从山下的结绳记事 是藤条编制的，藤条也是古树的一种啊。还有崖顶上的那个绿盖，也是无数藤条木枝牵引起来的。我觉得那个花窑的老祖宗多少是参与过这件事的。 这倒是，那崖壁周围还凿砌着不少青铜支架，这种大工程一看就需要人力。 还有第三，沈万古说花窑挑花的确是很神秘，还有人称之为神仙挑花。很多少数民族为了补年成问吉凶祸福，有着自己独特的问卦方法，现在都成了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比如这个佤族的巫师，他们就擅长用鸡骨头算卦。广西苗族的巫师是往水碗里头扔米，观察米粒落下的位置，这叫照水碗。哈尼族呢是猪肝卦，杀猪取肝看颜色。花窑就是挑花问卦，说是他们族里的巫师戴上巫傩面具，能和异象中的鬼神沟通。这边上呢做一个寨子里最擅长挑花的老婆子。仪式开始之后，那老婆子就失去了意识，整个人啊就这么恍恍惚惚的，但是手上他可动个不停啊，绣出很奇怪的一个花样来。这巫师呢就能根据这个花样预言明年的收成、雨水以及会不会有大灾。小恋恋，我至少有80%的把握解开那副结绳记事的关键，就在那个花窑寨子。这事儿不单关系到我找箱子，也关系到山鬼的渊源，孟小姐他们一定也很关心。所以我说，小恋恋，你能不能尽快尽快贴神眼，把图样画给我呀？要精细啊，一定要画得很精细那种啊，因为到时候呢我要找那个寨子里的首首啊，照着你的画穿针引线出一幅挑花图。 江恋看向窗外，星斗漫天，夜色正浓，他站起身。 这种得画很久，我回去睡个觉养养精神，明天天亮就开工。 神棍感激地点点头，目送着江恋往外走，哪知他走了两步又停下了，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你别怪我先泼你一盆冷水 啊。什么情况？ 古代给皇帝造墓的工匠往往都是被活埋在墓里头的，知晓墓葬秘密的人大概率会被灭口。 神棍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如果这真是个天大的秘密，而花窑只是个结绳记事的，那么结完那幅绳图不久，参与其中的关键人物应该都被处理掉了。也就是说，即便后人还在，寨子还在，想解读那幅结绳记事也是徒劳。这确实是一盆冷水兜头泼下。神棍愣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那还得是尝试一下啊，这不是怎么知道不行呢？尽人事听天命吧。 孟千姿知道整件事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而据说江恋从凌晨6点多开始就已经在邝美莹的陪同下贴神眼作画了，所以他唏嘘之余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楼上楼下保持安静。整个云梦峰就在这异乎寻常的安静中度过了一个上午。中午邝美莹出了房间下楼用餐，孟千姿听说之后让人把邝美莹叫来问他， 江恋没你陪着可以吗？不是说贴神眼的人身体特别脆弱，得有人从旁看护吗？ 邝美莹陪江恋贴神眼早已是轻车熟路，所以反而没有那么紧张。 他这次画的基本是黑白，不需要频繁改变色彩， 加上周围又安静，所以我离开个一时半会儿应该也不碍事的。 哦，邝美莹这样怪不上心的，应该不碍事。这世界若是应该等等，就不会出那么多意外。不过人家才是自家人，自家人都不紧张，我怎么也不好指手画脚的。 哎，我能去看看吗？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贴身眼呢，正好开开眼界。 也行吧，就是孟小姐，你得保持安静。 邝美莹承他恩惠，不好拒绝。新慈在边上听得好奇，忍不住也问： 我也能去看吗？我保证一句话都不说。 邝美莹还没来得及开口，孟千姿已经冷冷瞪了他一眼。 你也去看，我也去看，参观大熊猫吗？有什么好看的？ 有什么好看的？你还不是也去看了？ 因为屠夫太大，没法在桌面上施展，所以客厅里的家具重新搬挪过，空出一大块地方来。巨幅的纸张铺下，江恋就跪在地上画。孟千姿跟邝美莹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江恋跪伏着作画的场景。他睁着眼，却跟瞎子没什么两样，眼睛里一点光亮都没有。但这不影响他作画，像是开了心眼，胸中自有轮廓丘壑，手上不停绵延落笔。那幅结绳记事他已经还原了接近一半，藤蔓抽疏，盘缠扭结，画面极其精细，又潜藏跃跃欲动之势，仿佛下一秒就能从纸面延展出来。邝美莹轻手轻脚地过去，盘腿坐在一边。孟千姿这才看到她身旁堆放着无数支削好的、笔尖又细又长的铅笔。纯铅笔作画，尤其是画这么巨幅的图，特别容易磨笔尖，一支笔画着画着就磨秃了。而每当笔头圆秃，不适合继续作画的时候，江恋就像是知道似的，会突然顿住，直到邝美莹小心地给她换上一支新的铅笔。屋子里很安静，沙沙的落笔声如温柔细语，绵密而又让人心安。孟千姿出了神，站着看了好一会儿。邝美莹觉得奇怪，几次去瞧她。 印象中这位孟小姐是很没耐性的，上次我画模拟人像，她仿佛是椅子上有针，又是叹气又是扶额，最后到底还是走了。今儿倒是反常，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沉得住气。 孟千姿察觉到了邝美莹的目光，也觉得是该走了。她朝邝美莹勾了勾手，示意她出来一下。邝美莹不明所以，只得又轻手轻脚跟了出来。眼神关上门时，孟千姿小声说了句： 你在这等一下，我让人给你送一副虎垫来，你看什么时候方便就帮江恋绑在膝盖上吧。这种跪上一天，起来了还能走路吗？ 直到日暮时分，江恋才渐渐恢复意识。画得太精细，非常耗费元气，整个人极虚脱，筋骨僵硬，持笔的手发颤，关节锁死了般不灵活，就连抬个头，脖梗都酸胀得很。他一屁股坐倒在地，双手扶膝，唯一的成就就是这幅图了，真的惟妙惟肖，每一处细节都精准还原。不是他自夸，有了这样清晰的图样，想穿针引线去重现那幅结绳记事，真的不是很难。手感有点不对，他低下头，两个膝盖上都绑了块松软的垫子。江恋解下一只细看，说实在的，形状有点像鞋垫，但厚实松软许多，绑在膝盖上起的作用是个人都猜得到。江恋诧异地看向一边的邝美莹： 都说女孩子心细如发，然而我一直以为美莹的心是布着网眼儿，有什么东西都能漏下去，绝注意不到这些细枝末节。哼，今儿转了性了，居然能做出这么暖心的事儿。 江恋正想开口夸他两句，邝美莹已经看到他正攥着那块虎垫，就说道： 孟小姐来看过你贴神眼，垫子是她让人送来的， 说是你那样跪上一天，路都走不了了。 啊，孟小姐送来的？ 嗯。 江烈没再接话，只是看邝美莹拾掇满地散放的秃头铅笔，顿了一会儿，又问道： 你是说，是孟小姐让人把垫子送来的？ 我不是说了几遍了吗？你这是贴神眼贴健忘了？这头听了那头就忘。 你得理解一下，这种事情真的耗精神，有点反应迟钝。 江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邝美英没再说什么，撇了撇嘴，继续忙自己的。江恋闭上眼睛，伸手揉了揉太阳穴，嘴角却微微上扬。 谁健忘了？我也就是想听他多确认两次罢了。 这笑意还未及收起，门外已经传来了神棍的声音： 小恋恋，我听到小恋恋说话了，是不是画好了？ 江恋没想到神棍这么猴急，话才卷起，楼下车已待发。据说为了方便和花瑶沟通，沈万谷的老婆都被调过来支援了。他送神棍出门，找了个机会，故意低声说了句： 哎，晚上我和孟小姐去看蜃景，不一起去瞧热闹？ 神棍愣了一下，心内瞬间天人交战，但很快就有了优先级，还反过来气将练： 蜃珠嘛，我是连办，什么时候不能看啊？小恋恋，我们就各走各道，各找各乡好了。 说完一溜小跑的去了。 各走各的道，各找各的乡，说的就跟要分道扬镳似的。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